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外语广播, 调频92.3兆赫, 知北京, 听世界。 英语PK台 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 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 英语PK台， 我是主持人晶晶，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跟老友记学地道美语， 让我们邀请出电话连线的嘉宾 Henry老师。 Hey guys, hello 晶晶， hello students, hello 观众听众们， hello everyone， 欢迎大家，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正在进行， 请大家呢登录一直播， 搜索英语PK台官方直播号， 来观看我们的两位老师的在线的视频直播。 好了，今天呢是我们老友记的第120讲， 继续呢来说一说Phoebe和Mike的感情故事。 上一次呢带着Mike见了自己的 这些亲朋好友啊， 这个Monica呢， 这个一不小心开了个玩笑， 这个玩笑呢， 就把Mike指为了什么， 说他是一个 broom， 忘了他说的是什么。 说他是， 你说原话哈， 你说原话， groomy? 是不是？ 啊？ groomy， groomy？ 哎，对， groomy， yeah， 对， 所以就这个词把人家Mike呢， 是彻彻底底的给吓着了啊。 所以呢， 在今天的这一集里， 他跟Phoebe两人呢， 就非常坦诚地告诉了Phoebe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想法， 非常的直接。 我觉得这种交流还挺好的， 就是自己想要什么， 不想要什么， 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是一开始就跟你说清楚。 对， 可以更早一点说清楚吧。 现在他们都已经 成为室友了，所以就是你现在说， I mean, but it's better than later, right? 总是 earlier is better than later. 对对对，我看到这个书里啊，我们的教材里哈，大家翻到278页， 就是在书里的这个课程介绍里边，我就看到啊，他写了一段话哈，他就说这个外国人啊，在这个感情阶段啊，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他每一个步骤呢，都是非常清楚的。 就它有一二三四五个步骤，但是呢，他们不会说以为了达到下一个步骤而好像说是仓促前一个步骤那样的。对，一般是这样的，那个所以有很清楚的说法，到哪一段哪一阶段，然后觉得在这个阶段舒服，那可以再往前迈一步，对吧？对对对，就是这是一种比较。 怎么说呢，比较理性的一种处理的方式啊。对， I think so too. 有话先说清楚，先说明白。 那Mike到底跟Phoebe说了什么呢？ 他就说那个我再也不想结婚了。天哪，他说的什么，他说我再也不想结婚了。对，然后那个 那这个Phoebe其实讲实话呀， 他们两个的想法本来是挺一致的， 就是都无所谓， 然后就先就这么着， 然后就Ross一个人， 就是一个无地破坏王， 你知道吗？ 问了一句话， 导致了我们这个mess， 导致了Phoebe呢， 就突然间不自信了。 现在然后后来就发现我真的爱他， 想要跟他一辈子， 然后成为家庭， 然后就导致现在就知道Mike其实不想要。 那这样他们就之间有矛盾了。 对，Mike呢本来以为Phoebe呢是一个较为不传统的人，结果在上一次聊天当中呢发现，其实他还挺传统的一些生活的观念，所以这一次呢他就马上提出来，他说其实呢我这个人，他说什么，他已经 I've lost faith in the whole idea， 就是我对这个结婚的这个概念， 婚姻的这个概念都已经失去信心了，对，他声称自己呢是失去信心了，然后呢就告诉Phoebe说，坦白说吧，这个是根本就不想结婚这个事情啊，提都不能提，想都不能想，所以呢最好咱先把这个话说清楚，说到这儿，说这份上啊，Phoebe一下就愣了，非常的震惊，然后呢他马上就说，其实我也没有这个意思，所以最好事先说清楚啊。 就变成两个非常直白的年轻人， 还那个Phoebe，就还挺奇怪的，这不太像Phoebe，对吧？对，就是一般他都是比较奇怪的一个观点看事的，可是这个时候他就当一个正常人，然后就还挺心疼他的。 好，老师 ，feel bad for her。 老师这段解释真不错啊。那我们一会儿就去学习一下，看这段话里两人是怎么来交谈的啊，是怎么来用一些措辞的。好，首先我们来进入到本周的课堂答疑，同学们，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些问题，您会怎么解答？第一个疑问呢，来自宋林。老师好，我想请教恒恒老师一个发音的问题。来，我们请问讨论这个单词 discuss，在字典当中的音标呢是 discuss，而我之前呢都读作 discuss。 好像我听不出来有什么区别哈。那么按照美国人的发音习惯，是像字典当中那样 sk 连在一起读呢，还是 dis 连在一起？那就想请老师解答一下了，非常感谢。 这两个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啊，你说 discuss， 或者你说 discuss， 你一旦连起来说，它最终的样子就是 discuss， 它没有区别。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就想多了，或者你发这个音的时候呢有一些问题，比如你再发成discuss， 如果你多了一个音节在内，有可能就会需要区分了，可是这不应该有。那我们这宋林同学就简单说呢，就这两种标记方式最终达到的一个效果呢都是一个一样的音，所以就不需要纠结。然后以后可以发个音频来给我们听。 我觉得这个单词啊，很少我听到有人读错啊。一般来说中国同学掌握这种单词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我感觉应该也没问题， 对吧？它没有什么很疑难的一些知识点。我们请老师来给我们读三遍这个单词，我们竖起耳朵听一听，他读的跟你读的是不是一样。 OK， Discuss Discuss Discuss。 没什么不一样，听上去 Yeah， same thing。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行第二个问题了。 OK， 来自春天 Spring 同学。 Spring， 我也想请教恒恒老师几个问题呀。你看啊，我们常说的这个词 the， the， 哎 the， 您看了这 the 当中的这个呀，您看它什么时候发的音，什么时候发 e 的音？他就说呀，有的时候这个词呢是 the， 有的时候呢是 the。 严格说，如果我们 the 后面的字是元音开头，我们就要把 the 发成 the， 如果后面是辅音，那我们就发 the。 不过实际上用的时候呢还有别种情况。第一就是如果你特别想要强调后面的这个词，你也可以把前面发 the。 所以我可以说 he is the best actor， 那我就说他是最棒的演员。然后我如果用 the 的这个发音方式呢，会加强我刚刚说的这个意思，它是最最最最最棒的，唯一的那一个最棒的好的那个。所以这就是一个你加一个 e 的音，哪怕后面是一个不是一个元音开头的字也可以，也会见到，是为了强势。然后那有的人就是本身说话习惯呢都发 the， 所以会见到人说 the apple。 OK， 虽然这是属于不对的，可是也会见到，这也其实没什么错。这个就看个人了。所以就是你自己在练的时候，是懂这些规则，然后把它们理解成规律，然后你在就是在外面世界上听到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听到他们不这么发也 OK， 也正常。 所以说按照正常的语法的规则来说的话， the 后面如果是元音的话，这个词就会变成 the。 对。 如果是辅音的话，那就正正常常的发 the 就好了。 对， 再说了，这个词在平时的一些句子里，那还有省略的情况呢，那就也很多，是不是？也有一些轻轻的什么 the， 或者是 the，也会变成 the， 也说不一定了。 这个就不一样了。那些问题我们就不用管， 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 那是另外的问题了。 对，哎，那个艾小伦现在现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他是不是可以略读为 the？ No， 不能发的 OK。 就是别这样，因为这个口音虽然有，可是它不是一个好的习惯。会让人感觉就是比如no education， 没上过学，你知道吗？ In the hood。 对，所以如果你一这么说，那你想你辛辛苦苦的学了第二门语言，可是你说出来的这个口音让对方觉得你没上过学，还挺惨的，对不对？ 所以就是别发的。 除非你觉得这样说特别苦特别潮，你可以说 in the hood。 yeah yeah so or 如果你想要练这方面的，就是比如说唱，那这个时候用的是 OK 的，因为这是跟这个押韵感这个音乐感有关的。That's OK。 是的哈，明白了啊、哦，大家明白了哈。同学们说，哈哈，笑了起来。好，第二个问题，他还问这个 to 啊，我们也知道 to 呢，在口语里有很多的略读了。那你比如说 to 当中的 t 什么时候发 t， 什么时候发的呢？那这个有规律吗 ？OK， 如果 to， 首先在这个你可以弱读成 t， 然后你也可以再弱读成。所以你要理解成发的的时候是更弱的一个音。那在什么样的时候会见到呢？就是一前面是一个元音 ，OK， 比如 go to， 那这个 go o 这就是一个元音了。然后与此同时是一个常见词组，比如 go to， 你去哪儿？去什么地方？那这个几乎就是肯定会发 go 的，因为这样说的更容易更快。所以你不要记得就是哦那个什么哪一些情况发 to 还是的 ta 这样，你就想就是这个音是更弱的，所以在你更常见的词组上呢，你可以把它发得更弱，比如的 go 的 ，OK， 所以这就是然后你前面也需要一个元音，就这么简单 ，OK。 哎，你发现他这两个问题都有共同之处，哎，就是他问的这个音前后，要么就是前，要么就是后。如果有元音出现的话，那么这个音可能会稍稍的牺牲一下下，稍稍的弱化一点点呀，或者是稍微变化一点点呀，为的是给这个元音呢挪出一个更饱满的空间，来把这个元音发对发饱满。 对。 啊，所以你看特呢，如果前面就 go go， 很明显是个元音，那么 goat。这可能就会发成 gold， yeah， 这样 yeah， gold， 好，那刚才前面那个问题呢，也有可能就是说你想强调你所说的那个单词，你就把它的读成 the， 也有这种情况， 对， 好， 很常见， 所以这个同学呢，他也是很想找出哈这两种词，因为用的太多了啊，他想找这规律。其实您平时在日常生活中，我建议啊，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你听得多、练得多、了解得多、读得多、说得多的话，你自然也能找出这些规律。因为它还是很顺的，它不是说我故意说这个规则来为难大家，它这个规则是非常顺的，你说出来的时候它就这样，那就出现了。好 ，April 同学第三个问题，老师好，我最近啊遇到一道语法的填空题。这是来自2020年江苏卷的单卷例句，我们来看是考试题哦。好，我们来看这个英文是什么。第一句， 第一句是 "It's not a problem whether we can win the battle,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中文意思是，我们能否赢得这场战斗不是问题，这只是时间问题。好，他的问题在于 whether 这个单词。It is not a problem whether 这里，他说，您看第二个句子换成了 It is not a problem that we can win， 后面完全不变。他就说，答案给的是 whether， 那我们是不是用 that 也可以呢？我觉得用 that 这句话的翻译会更加顺畅一些，就请问老师了。 这里不能用 that， 如果你用 that 呢？我先给一个更简单的一个句子好不好？It's not a problem that I care about， 好不好？那这个句子的意思就变成了，这不是一个我关心的问题，这不是一个我在乎的问题，就是说我不 care， I don't care。那你想这个英文是It's not a problem that I care about， 那这个 I care about 后面呢，其实就是前面的说的这个话有点像倒过来了，对不对？如果我们把它转过来，这个逻辑呢，用 that 说现在在有的这个句子呢，它就会感觉有点前后不搭。OK， 所以就变成 it's not a problem that we can win the battle， 有一点像突然间你的前后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你说这不是一个问题 that， 然后后面就说我们可以赢哦。它有一点变成一个这样的感觉了，所以 that 这种从句不适合用来。在这种情况的，所以就是这里用 weather 其实更适合，因为 weather 是要么 A 要么 B， 那这个 A 跟 B 是赢和输，对不对？ 嗯， 而不是那 that 呢是用一个东西来描述一个别的东西， 对， 或者你一个东西在引出 一个什么， 对，或者拓展一个什么东西。那这不是在拓展什么东西，这只是说能不能赢不是问题， 对， 啊，所以这是一条直线，它没有一拓展二的一个感觉，它就是一句话而已。 所以您看这两个词在这里，它不是引导词能不能够互相问用互相换的问题， yeah, 对， 而是这两个词换了以后呢，意思就会改变了， yeah, 句意就会改变了。 嗯，对， 对不对？你咱们在说语言的时候，起码这第一条就是得先把语义表达清楚。 嗯， 咱不能把自己想说的话给说错了。 嗯， 是吧？ 对。 所以刚才老师讲了，就用您刚才说的那个很简单的那个例子讲了，说了什么呀 ？It is not a problem that I care about. I care about it. 对， 我在乎 你不用 it 就 I care about， 这就一个介词结束了。然后它这个介词后面的就是你前面说的 It's not a problem。 对， 对吧？所以它是一个依赖二，它是不可分开的，它不是两句话。 嗯， 它是依赖着二 ，you know it requires it。那我们现在的这个 It's not a problem that we can win， 哎，这个合理，这不是一个我们能赢的问题啊，可是意思就变了。然后后面又带了一个 the battle， 然后突然间就感觉跟前面说的 problem 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就更不应该用 that。 嗯， 所以就会导致问题，如果用 that。 对， okay?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赢这个不是一个问题。 嗯，对 啊，这是他句子当中想强调的意思，这不是问题。 嗯， 能不能赢这事儿，实力这不是问题。 嗯， 时间是个问题，啥时候赢这是个问题 啊。不是时间是问题， 啊， 而就是 哦，只是时间问题， 只是对对对。所以时间不是问题，只是时间问题。 哎呀，越来越难了。 啊，对，这中文好难。 中文好难，中文好难。但是这个英文在这儿，大家要仔细揣摩一下意思。同学们是不是都能 get 到这两个句子？一旦换词，意思是不一样的，都能吧？ Yeah. 好，都能，大家在公屏上打个一，让我们放心。看来这个解答是清楚的。 嗯， 啊。好了，本周的问题就是这样了哈，希望大家最近还是要多多动脑筋啊，不要因为天热呢，脑子就不动了啊，还是要多多想一些学习方面的问题，来刺激和更好的激励自己呢，去在学习的路上不断的前进。 嗯， 我们来进入到情景学习，还是第九季的第十六集。 嗯， 这次呢是在菲比公寓的客厅里了，这一场的主人公呢就只有菲比跟麦克两人，他呀就聊起了 Monica 关于新郎官的这个笑话。菲比，麦克就告诉了一些自己内心真诚的想法，让菲比呢感到十分的震惊。我们来听情景。 Oh, hey, I wanted to ask you about Monica's little groomy joke. Oh, all right. Well, I think the reason people laughed is that's a play on the word roomy. No. I get the joke. Sophisticated as it was. No, the thing I want to say is, oh, maybe we should have talked about this before.Us living together, you're not expecting a proposal, right? Oh, no, no, not at all. Okay. We're just moving in right now. We'll see where it goes. Yeah, well, that's the thing. For me, it's as far as it can ever go. What do you mean? Look, Phoebe, I love you very much, but I never want to get married again. Oh. Wow. No, it's just my first marriage was...You know, such a disaster that I kind of lost faith in the whole idea. Mm-hmm. Was it really that bad? At one point near the end, she deliberately defecated. Okay, well, that's bad, yeah. But don't you think it might be different with someone else? Perhaps a blonde who always uses a toilet. Except for once in the ocean. Look, It's not about who I would marry. I was certain the first time I got married, it would last forever, and I was totally wrong. 所以呀，人生中的事情都是好事多磨，对不对啊？谁让的 Monica 随便去开这种玩笑的？你看，真的，你要是不多这一句嘴的话，那菲比哪有这种痛苦啊？是不是？ 对吧？他们一家人就是这个嘴巴有问题。第一次是 Ross， 第二次是 Monica。你说是不是？ 是啊。 Ross 给 Phoebe 带来问题， Monica 给 Mike 带来问题。 对、 啊、他们不是离他们远一点。 有些朋友啊真的是损友，你发现了吗？哈 yeah. 跟你有啥关系啊？他正在说人家 一家破坏网。 人家刚刚在一起，他就跟那儿啊，你们以后要结婚了，怎样怎样？谁要你来多这句嘴的呀 ？No one's talking to you。 真的是、 啊、None of your business。 这关你什么事啊？跟那儿这忙活开了就啊，好了，现在好了，把人家麦克给吓着了。 那麦克，我们这开头呢，他就特别认真的一个样子，平时他都是非常随意的 ，everything OK 随便 whatever。现在他就 OK。I want to ask you about Monica's little groomy joke. 嗯，咱外国朋友这点是好哈，有什么事呢也不藏着掖着，就直接说。 直接说。 哎，尤其是那些让自己觉得特忐忑不安的事情啊，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这个想法就是你是真朋友，就可以才能说， 嗯， 对吧？就是把你当自己人，你才能说真实话呀。嗯、然后他现在就很看重 Phoebe 啊， 嗯， 所以想要说。 也 这事儿， 哎，也对、嗯，好，他说，我就想问问你啊，关于 Monica 那个小小的 groomy joke，groomy、 嗯、 这个词我们也讲过了哈，就是 groom、是新郎 groom, 官儿， 新郎，然后 roomy 就是室友， 对 ，right，yeah， 他这个英文怎么中文怎么翻译啊？咱这个书上写的就是新郎官儿这几个字， 官儿是什么 ？What's 官儿？ 当官儿了啊？ 啊， 新郎就是当官了， 哦、 你的职位，你的职位就是当新郎了，这是你的官 儿。这个中文好像就没法儿，就只我顶多能说个就是新郎室友，就感觉好奇怪了。 啊、 可是因为 新郎官比较好。 对，因为这个英文有 groom 跟 roomy， 就是它已经包含了这个词，而且英文经常有这种玩法，就是会把两个词拿第一个词的前半部分，拿第二个词的后半部分合并，比如 hangry，you know， 就是你饿的生气。所以是 hungry 跟 angry 合并，然后我们就变成 hangry。 真的有这个词？ 真的有，你可以说大家都能听懂。然后我刚就有一些，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有一些学生就是说 Henry 的发音不太标准的时候，我就经常听到人家叫 hungry。 那我觉得他这么一叫的话，Henry 肯定会 angry。 Yeah, well, then I just get 然后我就说 not angry, just normal angry. OK, 就来跟我学这个发音。 明白了，以后要是哼哼要是生气的话，就是 angry。 Henry angry 对 也可以， 就是 Henry angry， 这意思哈，就是俩词的组合词，就是新郎室友啊，他给人家定一个新郎官是这个词给人家安上一头衔了。嗨、我就想问问你，这笑话到底怎么回事 啊？ 对。 这可能也不能说怎么回事儿，可是就是跟你聊一下这个笑话，然后 Phoebe 就all right， 然后他这个就开始解释了这个笑话，他就说 I think the reason people laugh is that it's a play on the word roomy。 我认为吧，人们之所以笑的原因啊，主要是因为他玩了一个文字游戏， a play on the word， 对， 文字游戏 就是室友 roomy。还有什么、roomy homey 主要是 roomy、okay、 对，我就说这些词儿啊，什么 roomy homey 之类的哈、 对啊对啊， 那天我在街上远远的就看到旁边有两个人在那聊天，然后从马路对面很远的地方、突然间有一个人在那大吼 homey， 然后就自己过来了。我觉得特别可爱， 挺可爱的吧、 挺可爱，他在 homey， 然后就自己提着大包小包的就冲过来了、特可爱。 这个你就直接在一个词的结尾加 e， 然后就变得可爱了。 对， 就是英文的这个说话。那 home 呢，就是家，所以 homie 就变成一个人，然后就是老乡的意思。Right？ 他就合情合理的解释了哈，他就是玩个文字游戏罢了，没别的。 对。然后 Mike 就 No，I get the joke。就我懂。 哎，我懂。 对，这个笑点我懂。OK， 这不是我想要跟你聊的事儿 ，Right？ 然后他就说 ，sophisticated as it was。 好，他就说怎么着 ，sophisticated 这个 sophisticated 有很多不同的翻译，然后它可以代表比如复杂，它也可以代表优雅。可是这我们用优雅或者复杂来形容 Monica 刚刚的这个笑话，好像不太适合，对吧？那我问一下，我们有这个说法是冷笑话，对不对？就是不怎么好笑，那冷笑话有没有一个反义词？有没有一个就是特别好的，就是设计的很好，就这个笑点很 whatever， 就是有没有一个反面的说法？ 高深， 高深， 嗯， 我们也可以说高手 高的笑话 啊， 高深的笑话， 高深的笑话。那行，那这个就是在这么说，就说哦，对，没有，我懂这个笑点， 很高深。 虽然的，对，所以这个英文会用一个这样的逻辑，就是虽然很高深 ，OK。也就是说，首先他是讽刺这个笑话，因为这笑话其实是很 low 的，就很冷的。可是他就这么一说，就是在讽刺他们。也就是说，啊、哦，我懂了，嗯，虽然他很高深，然后我居然懂了，嗯 ，right， 就是在讽刺他那个笑话而已。 嗯 嗯，然后他就接着说 ，Now the thing I want to say is， 其实呢，我想说的事情啊，就是， 嗯，他就说 ，Maybe we should have talked about this。Before us living together， 也许我们应该在搬到一起住之前呢，把这事儿给谈一谈，聊一聊， 说 一说。 清楚，对，然后那个他就问那个 ，You're not expecting a proposal， right？、 哎、这句型哈，他说 You are not doing something， You're not doing something， 他指的是你现在不怎么样，对不对？ 嗯， 或者是说你没有这个想法，对不对？ 嗯，我们可以问就是 ，Are you expecting a proposal？ 这是准确的语法，对不对？ 嗯， 可是他也与此同时问的时候呢，想要给个否，这也就是说我对这事儿的看法是什么。所以如果我问你 ，Are you expecting a proposal？ 这只是在问一个问题，是中性的。你通过我问的问题，不知道我的观点，我怎么看？ 对， 那我想要加一个 not 在里面呢，让你知道，就是我是偏向否的这个答案。 没错。 好，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变成 aren't you expecting a proposal？ 这个就正好跟我说的意思更反了。 嗯， 因为我们问 aren't you 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有点像你怎么还没有？ 哦， 对不对？对啊，就是 aren't you tired？ 你怎么还不累啊？ 啊、 oh. ，那如果我这里变成 aren't you expecting a proposal， 就变成你怎么还不期待我跟你求婚啊？那 这 个 不合适、 这也不合适，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有这种说法。虽然这个语法是错的，可是这种说法是有它自己的一种功能。 哎 ，OK， 正常的语法是给不了一个这种说话的语气、 oh. 然后态度，所以我们就自己创了一个 you're not expecting a proposal。Right， 他就是在那种在问对方，又在问对方，然后又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嗯、是的， 又把自己的态度加在里面，就说 对， 不是在等求婚的吧？啊， 对， 啊， 对 就这意思，不是在等的吧？ 没错，没错。 啊、好，这个 proposal 呢，就是 求婚 的意思。 Yeah， 他也把这个事情说一下说的太强烈了一点、 嗯、 啊，可能菲比也不见得想到这么远了吧？ 嗯， 是吧？ 可是有啊。you know， 就是就觉得应该早晚会，对吧？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所以他就是，可是现在这一刻呢，没那么着急，所以他就说 ，Oh no no， not at all。 哦，菲菲一下就惊了哈，就说，嗯，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 然后他就说 ，We're just moving in right now。 对，现阶段呢，只是说搬到一起住罢了。 嗯哼 ，We'll see where it goes。 哎，这句话非常好，同学们，老师给他下划线勾出来了。 耶、 我们会看一看这事儿发展到哪里去。其实呢、咱们用更加雅致的中文来说的话，就是我 走一步看一步， 顺其自然。 啊，顺其自然。 怎么样？自不自然 ？Yeah， 顺其自然，走一步看一步呗。 Yeah， 好 ，We'll see where it goes、 哎。多好的句子呀、啊，背下来学习怎么说。来，第一句连读，走起来。 OK， 我们开头 we will， 我们用一个缩写的发音是 will， 那这个就是 will 这个发音差不多一模一样。We'll see 后面就有 where， 那这个 where 大家注意，首先要发个儿化音，对不对？ 嗯。 Where 舌头卷了，持续这个然后我们撅着嘴，然后再放松一切，所以是先卷舌，卷舌是 where。所以大家练这个动作，我希望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就是好好练，这是我们今天的发音重点。因为一般学生就只动舌头 ，where it，where it， 这一个 where， 这个 r 的连读是完全只是靠舌头稍微动了一下，然后这么说呢，就属于非常不清楚，容易导致就是对方听不懂。所以你一定要带一点嘴唇的动作，对，嘴唇的动作会加厚度在这个音质上。所以我们有一个where it， 你会撅嘴， 你是卷舌先再撅着嘴盖住这个卷舌的音，然后两个同时放松 red， 所以是 where it where it where it， 那这个 it 的特我们就省略，where it， it 记得我们省略特要顶舌头 it it， 再来 goes， 那 goes 就没有变化，不过请大家注意这个嘴唇的滑动 go，OK， 别 go， 就是一致的这种嘴型。We'll see where it goes， 就是这么多，一共就六七个单词。 Mm-hmm. Yep， where it， 这是您所提点出来的 R 的跨音节的读法吗？ Yes， 我们在R 我们之前有学过，然后学生也就经常会提到，就是它是连着两个音节，你的第一个音节的结尾，它也是下一个音节的开头。 嗯， 那是的，可是具体要如何连起来发呢？这个也是需要练的。然后就是第一个音节的结尾是卷舌了，对不对？ 嗯， 那连到下一个音节是什么呢？首先一直发然后再撅着嘴盖住这个的音然后再一起同时放松，然后它是一个非常无缝衔接的感觉。 嗯 ，where it， 大家能明白我们在说什么吧？啊，能明白这个知识点吗？自己先尝试练一练，不是说马上就能练到位的，但是你起码你得去找找这个感觉，你得让你的舌头用这个方向去活动活动，你不要老是僵在原地啊，然后探索探索新领域啊。Where it goes。这里 ，Yeah， 好，这句话读好了，同时呢，意思要掌握，就是我们顺其自然就好。 嗯哼，对。然后那我们 Mike 呢，他就接着说 ，Yeah，well， that's the thing。 这才就是这个事儿嘛，这才是个事、这才是什么呀？ 这是主要的，这就是主要的点了，这就是主要的问题点。 对， 对 ，For me， it's as far as it can ever go。 As far as it can ever go， 这是、它这个 ever 指的是 never 的意思吧？ It can ever go， 不是 never 就是它就没有走。 那它是不是它不是 ever never 的意思了吗？它意思就是说，对我来说，这就是永远不会发生的事儿。 我觉得，因为你想，我们现在是怎么说的 ？Phoebe 说 ，We'll see where it goes。对不对？那我们看，那就把这事儿看成一条路，我们就一直往前走。这就因为这 goes 的感觉，对不对？ 走到哪儿？ 对。然后这个 Mike 的回复就是，对我来说呢，我们已经走到我们永远能走到最远的地方了。 啊，这走到极限了。 对，我们已经走到尾了。对我来说， 啊、 就是我们要再继续往下走呢，它还是原地。 It's as far， 我们已经到什么距离了呢 ？As it can ever go， 甚至不是 never 的意思。 哦，就是说现在这个关系，它就已经是我能够接受的一极限了，最多也就这样。Moving in together， 这已经是 you know 巅峰了 ，right？ 就不会再向前发展了 yeah, yeah, 啊， 对， 就不会再向前， 没有发展的余地了 啊。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已经够远了，远到已经不行不行的了， 到头了。 好，菲比就说你什么意思啊？ 他就 What do you mean？ 对啊 ，What do you mean？ 什么意思啊？怎么可以这样？然后Mike 就解释，就说 Look， Phoebe， I love you。 嗯，确实还是很爱你的， I, 但是呢 ，Very much， 哦，非常。 他就说 ，But I never want to get married again。 我这人生中啊，我再也不想结次婚了。 对，不想再结第二次婚了。Phoebe 就Oh wow。 还是很震惊的啊！这是彻底震惊了、 啊，突然间就感觉没有路被都被堵死了 ，right？ 就是、 我们就到头了，已经 就到此为止了， 没了，对， 这还没开始发展关系呢，还没怎么开始发展关系， 还感觉对刚开始要认真起来，然后就没法更认真了， 哦、路给堵死了， 对啊， 就又陷入了他人生的那种循环，是不是？ Yeah. 来不及产生任何的认真的关系，哎，路就给堵死了。 哎 ，Poor Mike, Poor Phoebe， 真的 ，Mike 就解释嘛，他就说 ，It's just my first marriage was， you know， such a disaster. 主要是因为啊，他说我那第一次婚姻啊，简直就是一场大灾难。 对 ，I kind of lost faith in the whole idea. 我差不多呢，已经丧失了整个对于婚姻的信念。 对， 好，那个失去信念这句话，老师给我们挑选做了第二句连读哈。您看他这个表达上有什么特别的之处吗？ Well, 我们就有这个 to lose faith, okay? 啊，这个很常见。失去，那您刚刚说的是 信念， 然后信仰 信心 ，right？、 嗯、 信心，所以这个这很有意思，因为英文 faith 的这个呢，你要是中文翻译成信心，我就突然间会感觉就还差了一点意思。 嗯、 因为信心，它是就啊，怎么说就。 你想说、 so hard. 你想说它的层次更深刻一些、 嗯、 类似于像一种信仰 可以 信念 然后对因为它会比较跨过我们的这个大脑 right 你无法就是逻辑的给个解释你没法就是有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的那种解释方式就有点像爱情有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爱 right、 嗯 其实你呢你就那样可是我就爱你我也不知道为啥所以就是一种无法解释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个英文用 lose faith 呢会感觉更严重为什么呢因为 faith 这种东西呢你不是通过逻辑得到的然后你现在一旦失去呢你也无法通过一个逻辑的什么东西把它得回来也就是说你丢失了这个东西后呢你很有可能就是再也见不到了然后你又是有可能见到他，可是也不是通过你的功劳或者什么，因为他就是一个奇怪的一个东西，要么有，要么没有。 哇，那要是失去的话，后果很严重的。 对，所以一旦我们用信心，我就突然间会感觉是 confidence， 或者就是 trust， 那些东西都是可以养的，是可以培养的，是可以练的，是可以分析出来的东西。而 faith 呢，会感觉比它更神秘一点。 一旦被摧毁了，就很难再重新建立了。 会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就几乎不就没了，没了就没了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英文的这个 lose faith in someone 或者 something， 一旦说的时候，它往往是比我们中文的这个说法，我感觉会比较严重一些。这个英文的表达，所以就是想要给大家分享，我们一起来学习。 好，难不难这句话？ 还行，就那样。我们开头是 I kinda， 连续两次的双元音。然后第二个双元音 kind 有一个 nn 的音，所以我感觉我们下周检查的时候呢，应该会有很多的学生被我说双元音要滑动，要张嘴，要咬下来 ie， OK， 尤其是连续两个的时候，你很有可能第二个发错或者弱化了 ie kind， 然后也会有很多的学生被我点评是 n 的音，舌尖没有顶到上颚。Kind 要练习 ，OK? It would be really nice if next week 没有任何一个学生出双元音的问题 ，All right? It'll be like Christmas for me. Anyway, I kind of 这个 kind of 字音就省了，就发 kind of 就可以了。I kind of lost 的特省略 ，faith 跟 in 要连读 ，faith。Faith in. I kind of lost faith in the. 这个 in the 我们咬着舌尖发 in， 导致这个鼻音 in the. Faith in the. 所以这三个字要一起练的，还有很多咬舌的动作。Faith in the whole 跟 idea 要连读 whole idea。idea 是三个音节 ，idea， 所以就别发成 idea， 不是 dear， 是 dia。OK， 整个句子就是 I kind of lost faith in the whole idea。I kind of lost faith in the whole idea。 大家在那个听节目的时候啊，把老师这一段呢给他录屏录下来。然后你反复播放老师这一段，你一边对着镜子练，一边看老师的口型，看嘴型是不是一样的。 嗯， 起码你能看你的下颚有没有打开呀？啊，看你的舌什么时候嘴该张开，舌该抵哪儿啊？ 没有张嘴啊。 对，你能 很清楚的来查看和对比，所以在视频白不也不是白播的啊， 嗯， 让大家更加清楚的查找自己的问题。好，这句话咱们学会了啊 ，lost faith。你们要是再不把双元语读好，很好老师可真的是要 lost faith。跟你说 ，I will lose faith in being a teacher， 然后我就不当老师了，我就去卖煎饼了。 哦，那你的煎饼摊肯定火爆了，简直双语煎饼摊啊！ yeah， 读好的能够免费得一煎饼，是吧？ 那不行。 哦，还是不行啊。 那也好像也不行。 好吧，为了让老师不去摊煎饼摊啊，大家好好加油，给老师一个满意的答案啊。好，继续往下，菲比这时候就挺尴尬了嘛哈，他就说， 他就问 ，Was it really that bad？ 有那么糟糕啊？ 对啊。然后 Mike 就说 ，At one point near the end, she deliberately defecated。还没有讲完就对， 就是在临近可能是分手的时候啊、 嗯、 ，near the end， 这关系结束的时候呢， 对， 他是故意的啊。这个叫 defecated 什么？这单词儿 ？Defecated 是一个比较科学一点的说法，然后就是 poop， 就是上厕所。 啊哈，对。然后这个肯定后面还没有说完。可是菲比已经知道想说的是什么了、 哦、明白了、 对， 就说在临近分手的时候呢，可能是对方要报复他、 然后 或者怎么样，就在他们家呢随地大小便，可能是这个意思， 也有可能，或者在他的 I don't know 车上，或者在他的、新买的游戏机上I don't know， 很有可能。 这不跟人家那个小狗啊或者什么报复人 的时候一样吗？对对对， 是不是？ 对，这就是笑点嘛，就是人家都被你气到已经就变成原始的样子了，就是变成小狗啊，你知道吗？就像个动物一样。 生气的话就到你床上撒泡尿，就这样。 对对对，有点这样的感觉。然后 Phoebe 呢就不让他继续说，他就 OK， 好，我懂了 ，Well that's bad 啊，那确实挺糟的。 嗯，好，然后他就接着问了 ，But don't you think it might be different with someone else？ 哎，他其实这个时候是在抛出橄榄枝啊，他是在问他，试探他的口气，他就说，那你不觉得如果换了一个人会有所不同吗？ 对啊，然后他就人家没回，他就接着往下描述 ，perhaps a blonde who always uses a toilet， 或许是一个金发女郎，那她总是，而且她懂得用厕所。 对，然后 except for once in the ocean， 除了在海里的那一次啊， 对对， 估计是在海里的随地大小便， 那就那一次而已，对吧？可是现在情况下就已经 都是 对比起来， 对对对， 比之前的这女的好， 好， 对吧？ 绝对不会随地大小便， 对吧？然后Mike 就说 ，Look， it's not about who I would marry。 哦，他说你听好了哈，其实呢，这个不是关于结婚对象是谁的问题。 对，这不是谁的问题。 哦， 这个问题不是关于身份人，是我自己的问题了，是心里有阴影，对不对？ 哦，我们先把他这段话看完了，我们再来学连读吧。 嗯，好。 他就说那是什么问题呢？ 他就说 ，And I was certain the first time, I got married, it would last forever, and I was totally wrong. I was certain.这个时候是说我坚信、 我肯定对 我特别坚信呢、我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呢我坚信 it would last forever 就跟所有的刚刚步入新婚的人们一样、都坚信自己这份感情呢、是什么呀白头到老啊海枯石烂啊天长地久啊等等而现在呢他说我发现自己 I was totally wrong， 我完全 错。对，等于他的信心和他的整个已经被摧毁了啊！现在呢，他已经患上了恐婚症。 嗯哼， 对吧？好，我们请老师来教我们最后一句连读。 好，这个句子还挺简单的，是 "It's not about"。这个 "It's not about" 的开头呢，可以说的非常快。 嗯， 所以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把它练下来。首先 ，"It"。这个词呢要注意它要爆破不能用丝的音 is 这样会感觉舌头懒懒了可能会有一点大舌头的一个感觉如果你这样说话 OK 所以是 it's not 这个词连发到 not 跟 about 要连读 not about it's not about 也要注意这个滑动是双元音啊，不是包 OK 不是包子 it's aboutabout 的特呢我们也省略不需要那这个开头就是 it's not about 就这是一个正常的语速 OK 然后这说明什么呢？就是重点不是什么 ，OK， 就其实就可以这么翻译，重点不是什么，什么东西不是重点或者不是问题，不是主要的问题。那这个是什么呢？我们就有 who I would marry， OK， 所以就是我跟谁结婚，这个人不是重点。哎，说的有点难听，好像，重点是我自己的创伤。那这个 who 跟 I， 我们就直接连读 who I， 注意我们的 who， 这个开头嘴唇是放松的 ，who， 结尾嘴唇嘟起来 ，who， 然后再张嘴 who I， 所以有一个嘴唇裂开。微笑的那种感觉，撅起来爆开，一个一二三的动作，大家看视频可以看我手的动作，一二三 ，Who are you？ OK， 你爆开后呢，再咬一下 ，Who are you？Who are you？ OK， would 把这个的音省略，然后记得它是发不要发 would 是 would， 的音省了。后面就是 marry， would marry， would marry， it's not about who I would marry。 好，对老同学来说这个句子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should be okay、yeah. 哎，希望大家都能好好表现啊。本周以不让老师失去信念为这个练习的重点。 对， lose faith， don't make me lose faith。 不要让老师对你们失去信念啊，给你们一些压力。好了，今天的情景呢就是这些哈。所以看来呀，你看就 Monica 多那句嘴啊，让人家菲比的感情陷入了僵局。是不是讨厌呢？就是多此一举。 就是 有些人啊，在生活中也就这样啊，明明自己那啥得不到了，还故意去说人家啊，那祝福你们白头到老吧。你怎么知道人家要结婚呢？你怎么知道人家要走到一起呢？ 真过分！ 要你都你定了啊，都你来定了，你谁呀？ None of your business。 所以说 ，Go away！ 真的，朋友们，生活中别人的这些事儿，咱们少掺和，你们说是不是？ 懒 得说错话，给人带来麻烦，何必呢 ？Yeah，unless 你是故意想给他们带来麻烦， 说不定啊，就是心怀不轨。 Yeah. 好，来，请老师读一下今天的三句连读示范啊，我们再来听录音、 okay. 回来就纠音了。 Sure， 我们第一句是 We'll see where it goes。 第二句是 I kinda lost faith in the whole idea。 第三句是 It's not about who I would marry。 听好了，听好了，我们再来听一遍情景。 Oh, hey, I wanted to ask you about Monica's little groomy joke. Oh, all right. Well, I think the reason people laughed is that's a play on the word roomy. No. I get the joke. Sophisticated as it was. No, the thing I want to say is, maybe we should have talked about this before. Us living together, you're not expecting a proposal, right? Oh, no, no, not at all. Okay. We're just moving in right now. We'll see where it goes. Yeah, well, that's the thing. For me, it's as far as it can ever go. What do you mean? Look, Phoebe, I love you very much, but I never want to get married again. Oh. Wow. No, it's just my first marriage was, you know, such a disaster that I kind of...lost faith in the whole idea. Mm-hmm. Was it really that bad? At one point near the end, she deliberately defecated. Okay, well, that's bad, yeah. But don't you think it might be different with someone else? Perhaps a blonde who always uses a toilet. Except for once in the ocean. Look, it's not about who I would marry. I was certain the first time I got married, it would last forever, and I was totally wrong. 好的，就是这样了。虽然中间有很多问题，哼哼老师，你觉得 Phoebe 跟 Mike 配吗？ 我觉得 Phoebe 可能配不上 Mike 吧。我觉得 Mike 还挺好的， 挺好的 ，对。 啊，你觉得人家还配不上 Mike？ Yeah， you know， 你好像挺喜欢，我看你好像挺喜欢 Mike 的。 Mike， 他是一个我那个是小时候长大看他的电影的。 是 He's a very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喜剧演员。 演技不错的啊， 特别好笑，很喜欢他的幽默的那种风格。So you know, he's more special to me than Phoebe. Sorry. 你比较看好 Mike 啊 ？Yeah. 好，大家知道结局如何吧？自己去看《老友记》了啊。好的，好的，我们开始来啊，准备好啊，上次的纠音、 okay. 三句话。 第一句是 I'm just excited to be living with him。第二句是 I can picture myself walking down the aisle。然后第三句是 I had no idea you were so conventional。 Barry Q. I can picture myself walking down the aisle. The 不对，是 the 阿姨，是阿姨，不是 A，好吗？ 对于这些问题哈，咱们就给老师就快速给大家纠正了，是不是？ mm-hmm. 都是老问题，咱们就不能反复说了，一点点你一句你就知道了哈。 好， 片云。 I can picture myself walking down the aisle. 非常好 ，perfect. Yeah.双木林、 I can picture myself walking down the aisle. Aisle, 这个双元音要再咬一点，不够多。 天平。 I'm just excited to be living with him. That's actually very good. It's very good. 大家挺好的今天。 我也觉得很好听。 嗯。 木林森。 I can picture myself walking down the aisle. Okay, the aisle 要连读 myself.重音放在不用有重音 okay, 不要有重音 就不要有重音就行、 I can picture myself 就可以了、不要 myself 没有必要强调是我自己 好 对吧 戴夫 I can picture myself walking down the aisle OK 我们这两个学生 myself 都加了重音刚刚的同学是把重音放在 self 这位同学放在 myself 都不用来一个重音都不用 金宝 I'm just excited to be living with him. Excited to, 不要用 the excited 的这样，是一个 to 的音。Okay. Why? I'm just excited to be living with him. Okay, to 不要发 to, 要弱读成 to. ID. I can picture myself walking down the aisle. Pretty good. That's very good. WY. I can picture myself walking down the aisle. Pick, 不要发 pick, 它不是 e 的音。 开心果。 I'm just excited to be living with him. 可以再听一次吗？我没听清。 I'm just excited to be living with him. To be living, 不是 to believing. Believing 就变成相信他。 我也听成了 believe. 对，它不是 believing, 是 be living, okay? Captain Cook. I can picture myself walking down the aisle. Okay, 这个 picture, 这个科的音一定要省略。 I can picture. I'm just excited to be living with him. Living, 字的音没发。Living. 真知灼见。 I can picture myself walking down the aisle. OK, 非常好 myself, 不要加重音然后注意你整体都有一些鼻音在出来、把这个去掉 OK? 把鼻音去掉。 把鼻音去掉。 薄荷醇。 I'm just excited to be living with him. 双元音太弱了 excited. 晨晨。 I had no idea you were so conventional. Pretty good idea, 嘴巴张开。不要 idea 这个就听得有点像儿化音了。 Jenny, I had no idea you were so conventional. Very good. No, 不要动嘴唇。 Vivi, no. I had no idea you were so conventional. No, I 可以 ，it's fine, it's good. 我、 I'm just excited living with him. To be 这个 to 最好发出来，不要发 to be。 Maggie 杨 ，I can picture myself walking down the aisle. The aisle 不是 the I， OK， 要 the aisle。 哎，刚才不说了吗 ？The 是不是加在后面 I 后，前面不就变成 the 了吗？ 对呀、 薄荷。 I'm just excited to be living with them. Believing.应该是 believing 吧，我听到你说 believing with him，跟他一起相信。 高飞。 I'm just excited to be living with him. Okay, with him.